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主导文的第五个系列，赦免，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各位，主耶稣在这句祷告当中特别的提醒我们要聚焦两件事。第一，我们的罪债需要被上帝来赦免，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祈求，对吧？第二，别人的罪债我们也需要去赦免，这是我们生命中的见证。其实这两件事呢，至少在主耶稣那里是一件事。我们通过被上帝赦免而与上帝和好，这是福音的恩典，当然这也是我们能够有力量赦免别人的原因。同样的，当免人的债的这种生命状态不断的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呈现出来的时候，它也会反过来表明我们的确是蒙了上帝恩典赦免的人。意思是，没有经历上帝赦免的人确实很难有力量赦免别人，而赦免别人恰恰是我们经历了上帝赦免的重要标志。请注意，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话，主耶稣把这两件事情，就是被赦免与赦免人这两件事情捆绑在一起说，对不对？不像我们常常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谈，我们会怎么来看呢？我听见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这样说：哦，我蒙了上帝赦免，这个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但是上帝爱了我，赦免了我，哎，我承认，但是呢，我就是无法原谅那个人，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睡不着觉。你看哈，你看，我们把主耶稣视为一体的那一件事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决然的割裂开来。各位，事实上我必须说，你绝不可能单单蒙了上帝的赦免却从来都不愿意赦免别人，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因为这个在耶稣那里至少是一件事，而我们把它当成两件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来恐吓你一下，你们好不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从来都不赦免别人，有没有可能意味着你还没有真正得到上帝的赦免？哦，你们都同意，意味着福音可能尚未生发在我们的内心，苦毒怨恨今犹在，对吧？在主的那里，这是一件事呀。是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件事，我们也谦卑地承认，我们若还没有得到主基督赦免之恩对我们心灵的栽培和塑造，我们若还没有得到内心真正的平安、自由和喜乐，我们若还没有被主基督十字架的恩典真正的软化变成肉心，确实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去饶恕别人、爱别人、赦免别人。因为只有经历到上帝赦免之恩的人， 才有可能有内在的力量把这个恩典给别人，因为这个恩典是你自己没有的，对不对？你从来没有办法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别人，你只能把自己有的东西给别人。而既然你没有，这个恩典从哪里来呢？天上赐下来的，十字架哥哥他那里赐下来的，主基督赦免之恩赐下来的。你拥有了主基督的赦免之恩，你才能够把这个赦免之恩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这个逻辑非常的简单，所以请查自己，如果我从来没有办法给别人赦免之恩，极有可能是因为我压根就没有赦免之恩。这对你我是一个重大的提醒。或许你也可以原谅一些人一些次，但你总是无法原谅所有人所有次。如果你想从内心深处对那些伤害你的人、得罪你的人真正有饶恕、赦免、接纳甚至祝福的话，各位，你我必须承认，靠着我们自己的美德，靠着我们强压，靠着咬咬牙跺跺脚是挺不过去的。内心没有被恩典占据之前，我们是绝不可能有力量给别人恩典的。所以各位，赦免是赦免的基础。我再说一遍，赦免才是赦免的基础。蒙受了主基督的赦免是我们能赦免别人的基础、源头和力量。各位，不仅赦免是赦免的基础，我还要告诉你，赦免是赦免的路径。请注意，赦免同样是赦免的路径。经文怎么说？经文说免我们的债，然后呢，他用了一个连接词哦，虽然我们不免别人的债，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各位，你只要学过小学语文，你就在这里知道有一个隐藏着的最简单的逻辑链条，就是经历了上帝赦免之恩的人也需要把这个饶恕和赦免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拓展出去、延伸出去、延展出去。因为他用一个如同来连接两者嘛，如同的意思是复制、复刻、 copy， 对不对？好像、如同、仿佛。因为赦免已经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了，对不对？在2000年前已经发生了，或者在创世以前已经发生了，这个我们得认下来吧。我们在创世以先已经被主赦免了，我们在2000年前已经被主赦免了，我们在信主那一刻已经被主赦免了，这是不是已经发生的？从基督临到我们。然而主基督的意思是赦免还要继续发生，从我们临到临赦，从我们临到临赦还要继续发生，这才是赦免这件事情正确的路径，至少主导文告诉我们的正确路径，甚至我必须说这是唯一的路径。是的，这是唯一的路径。哎，各位，你总不好意思厚颜无耻的这般祷告吧？主啊，免我的债，虽然我从不免别人的债，不好意思这样祷告吧？主啊，赐恩给我，虽然我从来不给别人恩典。主啊，帮助我，虽然我从不帮助别人。你就是这样做的，你也不好意思这样说，对不对？你不好意思，你总不会这样祷告。为什么？因为主导文清晰地告诉我们，接受赦免其实只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外一半是已经领受了赦免的人需要将自己已经领受的上帝的赦免借着我们真实的去赦免别人的时候不断地扩展出去。 主耶稣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拓展他的饶恕和赦免，拓展他的福音恩典和真理，借着我们这个管道祝福这个世界。你突然觉得这是属天的巨大的使命，对吧？哎，有的时候我们谈使命的时候都是同宏大的国度的啊，这个澎湃的激动人心的场景来谈，对吧？今天上午要告诉你，谈使命的时候也可以同付出的、舍己的、微小的、具体的每一天的角度来谈。因为赦免、相爱、饶恕是不是很具体？是不是也很痛苦？是不是也很微小？不需要你那么激情澎湃，照着做就可以了。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下一句话 更可怕哦。下一句话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意思是我们被赦免与我们要去赦免人，这两件事情在主耶稣那里是绝对不能割裂的，绝对连成一体的，绝对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体。如果你没有硬币的反面，你就不可能有硬币的正面，就好像你没有硬币的正面，就不可能有硬币的反面一样。我知道很多律法主义者会把这句话当成律法主义的解释方式，或者说亚米念的解释方式，但是事实上这句话的解释方式是它是一体两面，它本来就是一体，从来没有分开过。只不过呢，这件从来都不应该或者说不能分开的事情，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仔细想，常常南辕北辙，对吧？这表明在赦免这件事情上，你我都需要悔改，你我都需要悔改。是的，你没有听错，你我常常不会赦免人，不懂得赦免人，所以我们要为此而悔改。为什么为此而悔改？因为我们已经得了主基督的赦免了，硬币的正面已经发生了，反面却常常配不上硬币的正面，所以我们要悔改。甚至你知道主耶稣教导我们有一个场景啊，非常震撼。有一天彼得来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主啊，主啊，这个安德烈得罪了我，我饶恕他几次呢？哦，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哦，彼得很高尚的，彼得很厉害的，至少比我们中间很多人厉害，因为他没有说一次，他说几次？七次，可以吗？哎，起点还是比较高的，对吧？起点还是甩出我们七条街的。啊，主耶稣有没有夸奖他？说，哎，彼得不错，跟了我三年，操练的道德操守还是可以的，有没有这样夸奖他？主耶稣说，我对你说。哎，我对你说，在圣经当中是一个严肃的、直面的、硬刚的一个状态哈。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基本上在犹太文化当中，七十个七次就是无限次的意思啊。各位，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好吧？我们揣度一下这个事儿。请问为什么七次不可以？你知道吗？七次不可以的关键不在于前七次，而在于第八次。而在于第八次。为什么第八次就不能再赦免他了？因为真实的原因是前面七次你并没有真实的赦免对方。因为我们在算计嘛。如果前面七次已经真实的赦免对方了，其实压根就不存在第八次。我们在算计说，哎，他已经得罪了第五次了，第六次了，第七次了，第八次一定给他点颜色瞧瞧。 请问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前面七次每一次你都没有真正的赦免他。你得承认对吧？如果真正的赦免他，你就不会给他记着让第几次了。你记着让第几次了，就是还没有真正赦免吗？你只是在给他把账挂在那里，等有一天统一收账。如果你每一次都真正的赦免了他，那么其实每一次得罪你都只是第一次，对不对？就是你不会在这里，他的得罪他的恶不会在你这里累加了，而是每一次都被赦免消除了。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弟兄姊妹，每次聊到自己老公的时候，从10年前开始说，聊到自己婆婆的时候，从30年前开始说，对不对？每一次其实都是一个累加，这表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赦免和饶恕。你说我已经原谅他了，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其实这30年来你只是暂时的把它放在那里，放到角落里，一旦有一个导火索出来的时候就要引爆，就要把它翻腾出来。你知道每次翻腾出来它的爆炸力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它是30年一起爆，对不对？它是这10年一起爆。你会说又来这样的，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已经这样得罪我不止多少次了。各位，我必须说，除非福音的大能临到你我的身上，否则我们真的会累加，否则我们就一定是彼得的逻辑，不管是7次还是10次，逻辑是一样的，彼得的逻辑是一样的，跟我们唯独70个7次是不一样的逻辑，唯独70个7次是福音的逻辑。这个福音的逻辑就是主已经饶恕了我70个7次，你承认吗？各位，你得承认哈，主已经饶恕了我们无数次，对吧？不仅过去，还包括未来。就你敢保证你未来不会再得罪主吗？至少我不敢保证，但我要告诉你哦，你未来的罪主都饶恕了，对不对？当然是呀，你看主已经饶恕了你70个7次，所以蒙赦免的人就是把这一个饶恕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展现出我们被饶恕的生命来。被赦免和赦免人是主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交相辉映的两件事，甚至最后他要交相辉映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件事，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旦分割，我们的信仰就一定堕入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泥淖当中而无法自拔，苦读怨恨糟糕。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如何让它交相辉映。我们需要先看主的赦免，赦免的源头是因为主赦免了我们，这是福音的事实。接下来我们要看福音的应用，就是赦免我们是蒙受赦免的表达。我们先来看福音的事实。各位，蒙受赦免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的一件事。各位，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被赦免，你承认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的吧。不仅在生命的本质终极意义上是如此的，甚至在今生的每一天当中都是如此的。在终极的意义上，一个有罪的人若没有蒙受赦免，就没有盼望，没有出路，有一天审判会到来。在每生命的今生的意义上，一个有罪的人若没有被赦免，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每天都会苦读怨恨，摧毁我们心的一切的平安，这是今生的意义。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被赦免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仔细想哈，你我这辈子总会伤害一些人，对吧？好消息是我们也会被一些人伤害， 放心，很对等。那么你怎么面对这些互相伤害和互相得罪的事呢？一定会有的，放心。哎，老死不相往来。是的，对于生命中当中那些无关紧要的人，远离或许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通常呢，生命当中无关紧要的人的互相伤害少得多。你生命当中90%的互相伤害不来自于那些无关紧要的人，而来自于生命当中身边最亲密的人。所以我要问的是，如果得罪你的人或者你得罪的人是你生命当中最亲近的人呢？如果你所得罪的人和得罪你的人是你的配偶，是你的父母，是你的子女呢？请问那个时候你该如何的正常活下去？请问你该如何的正常活下去？我要告诉你，答案似乎异常简单，只要你有一丁点的智慧就知道，你要想正常的活下去，唯一的一条路径就是赦免原谅他们，也被他们赦免原谅。因为它来自于你的父母、配偶、儿女，你要正常活下去，这是唯一的路，没有其他的路，对不对？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因为若非如此，你就没法正常活下去了。因为你每一天都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如果你们之间却因为你们是最亲密的关系，你们之间却充满了怨恨、恼怒和伤害，那将不可想象。事实上，在你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当中，放心吧，你总会得罪他们，放心吧，你总会得罪他们，他们也总会得罪你。而基本的唯一的一条路是赦免、饶恕和原谅，不然人生就无法正常运转。这甚至都不需要来自特殊启示的圣经的智慧，来自普遍启示的健全常识都在告诉我们这一点，对不对？其实终极的意义上来讲也是如此。得罪最亲密的人不赦免原谅就无法正常活下去，对吧？终极意义上，如果你得罪的是那位创造掌管一切的上帝呢？哎，请问谁能跟上帝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的结果就是死。有谁能逃避上帝的面？有谁能说我只要远离神就可以了？不可能，不是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那一位圣洁、公义、良善的上帝。所以赦免，他的赦免才是面对他的基础。你知道你是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的吗？是因为上帝赦免了你，所以你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不然你总无法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赦免就无以面对，就好像祭司不带着羔羊的血就没法进会幕一模一样。每一个罪都需要被赦免，否则就无法正常活下去，这是日常生活。每一个罪都需要被赦免，否则就无法正常信下去，这是信仰。每一个罪都需要被赦免，否则就无以面对。各位，你承认吗？赦免是一个人正常生活下去的前提，甚至是我们正常信仰的前提。为什么？因为罪是有极大破坏力的。请注意，主耶稣在这里用的一个词叫什么？免我们的债。你发现他把罪比喻为债，对不对？把罪说成债。为什么把罪说成债？罪好像你欠了债一样，每一天都会来追讨你。请问什么是罪？哦，错误的行为是罪。哦，错误的内心是罪。违背律法是罪，都没有问题，是的。但是我要提醒，错误的行为、错误的内心、违背律法 它是罪，但罪有一个破坏力，这个破坏力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破坏什么关系，破坏与神的关系，破坏与人的关系，也破坏与我们自己的关系。在深层次上来说，罪是具有破坏性的，关系的破坏性，甚至极大的破坏性。比如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在垂直上我们破坏了与神之间的关系，对吧？请注意哦，传统的对罪的定义是说违背了律法，违背了规则，违背了标准，违背了神的话语，违背了规矩。当然这个定义是对的，但是罪不仅是违背了这一个，罪的后果是，罪是让上帝的心担忧，罪是破坏了与神之间的关系，罪让神为我们伤痛。就好像一个丈夫 发生了婚外情，这件事情请注意，不仅仅是违背了一个规则和规矩而已，他还深深的伤害了他与他妻子之间的关系，破坏了盟约的关系。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伤害了别人的利益、名声、身体，或者我们偷窃了别人的财物，说话伤害了他的自尊，羞辱了他的时候，他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破坏了关系，对不对？破坏了你们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所以罪在客观上来讲是违背规则的，罪在主观上来讲是极具破坏性的，极具伤害性的，是毁坏关系的，毁坏关系的。因为罪会伤害上帝，会伤害别人，当然也会伤害自己。而扭转罪的唯一方式是什么？赦免到来。扭转罪的唯一方式是赦免到来。罪具有巨大的破坏力，而赦免其实就是将被罪破碎的那一个关系给重新弥合，重新修复，重新恢复原本正常的状态，这就是赦免的意义。所以这就带来了第三点，赦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是的，赦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哎，我们已经得了上帝的赦免，对吧？是的，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自己并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必须提醒你们，虽然我们并没有付上任何的代价，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罪债没有代价。你不付代价不意味着没有代价。我们没有付上代价的唯一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那个代价还在的。因为在这个世间，没有任何一笔罪债是凭空消失的。要么欠债的人自己偿清债务，就是自己付上代价；要么别人替他偿清债务，就是有人替他付上代价。或者说，你还有第三条路，我做老赖，欠债不还，凭空消失。那么这个就是债主替他付上代价。你发现没有？自己付，别人付，债主付，无论怎么样，代价总是有的。你看哈，任何一个代价，这个宇宙当中任何一个代价从来都没有凭空消失过，代价总会走到一个地步被人消化吸收掉，这是凯勒说的。这意味着罪债总要有人为我们付上代价。并且呢，我要提醒的是，通常代价呢跟债务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如果你破坏了最宝贵的东西，那么你就需要付上最高的代价。打碎了一个杯子跟破坏了一辆车的代价是不一样的。各位，当我们把这个真实的逻辑应用到我们信仰中的时候，你就能理解什么是恩惠的福音。是的，关于基督徒自己的罪，在终极意义上来讲，我们确实没有付上代价。 意思是我们蒙赦免得永生，并非我们自己做什么来洗净我们的罪来付代价，乃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担当了你我的咒诅、审判和刑罚，以至于我们得到了称义、生命、祝福、永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罪价就凭空消失了，其实代价已付，只不过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上帝离弃，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因为你我离弃了神，你我与神为敌，你我背逆神，所以需要他的儿子被离弃，付上这样的代价，才能把我们找回到家里来。只不过他替我们尝了地狱般的痛苦，他替我们付上了最昂贵的代价，就是他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你我在罪恶、咒诅、死亡当中无法自拔，除非他亲自到地狱当中把我们拉上来，他亲自下到淤泥和火坑当中把我们拉上来。各位，拉上来的前提是他到淤泥和火坑当中拉，不是在天上招招手说上来上来上来，不是的，是他下来下来再下来，降到降卑到极处。这就叫主耶稣恩惠的福音。从此我们不再担心被主基督离弃，不再担心地狱的审判，反而得到天堂的永生和福乐。天堂是他的，永生是他的，福乐是他的，基业是他的，赐给了我们。地狱属于我们的，咒诅、审判、死亡属于我们的，被他担在了肩上。当他走向哥哥塔的时候，他背上的不仅仅是木头的十字架，他背上的其实是你我的罪债，他肩头担的是你我的咒诅、审判、刑罚和死亡。然后他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依然说：主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仔细思想，你我赦免人的时候，连耶稣基督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都不到。你我说饶恕的时候，说赦免的时候，跟主所说的其实还不是一件事儿。我们的罪债被免除，意味着他要去亲身担当，他要去亲身担当，从我们的肩头拿过来，背在他自己的肩头上，代价就是死亡。而福音的恩典是什么？就是他去死，你来活。不是上帝大手一挥说取消债务，乃是他进入死亡，付上代价。所以赦免这件事是需要付代价的。耶稣基督付上代价，以至于我们可以不用再付代价，这就叫福音，这就叫恩典，这就叫赦免之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必须说，也确确实实唯有这样的福音和恩典，才能感动软化我们那颗金刚心，都不是实心了，是金刚心。唯有这样的福音和恩典能够攻破我们这坚固的营垒，使我们的心归向他。大手一挥的取消代价从来不会感动我们的，放心吧，是主付上了代价。当你无法赦免人的时候，去默想福音，去默想十字架，去默想恩典，去默想耶稣基督。为什么你我常常没有力量？因为我们常常不去默想福音和应用福音。 是的，得到赦免是充满挑战的，因为他需要付上代价。主赦免我们就要为我们去死，对吧？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也是一个福音的应用。所以在因为主赦免我们就要为我们去死，你知道吗？在本质上，当你打算赦免一个人的时候，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为你所赦免的人去死。请问为什么赦免这么的难？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你我这么有挑战？因为我们不想去死。如果我们逃避这一挑战，我们就无法赦免任何一个人。赦免是为了他的缘故，为了他的过错，舍一次自己的面子，舍一次自己的利益，舍一次自己的好处，这就是去死的意思。失去自我吗？当一个人得罪你的时候，你不赦免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你会说，你去死吧，你这个混蛋。你会这样说。你不赦免的时候，你都会这样说的。但是当你要去赦免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自己要去死，而不是他去死。你自己要代替他去死。是的，这是充满挑战的，就如主耶稣赦免我们的时候充满挑战一样。所以面对这个挑战，我们是需要属天的恩典的。不仅我们赦免别人有挑战，我要告诉你，其实事实上我们接受别人的赦免也有挑战，我们接受别人的恩典也有挑战。因为我们去说赦免我，这本身是有挑战的。为什么呀？因为若非恩典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人就不可能来到神面前，来到人面前去悔改，去认罪。为什么？如果没有恩典，去认罪不就等着去服法吗？去认罪的意思不是去服猪吗？若没有赦免之恩，你向谁认罪呢？若没有赦免之恩，认罪有什么用呢？若没有赦免之恩，认罪的后果也是你担不起的呀。所以你突然发现了，赦免人和被赦免原来都需要主的恩典，连被赦免都需要主的恩典。不仅赦免人需要，被赦免也需要。所以福音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让赦免人的和被赦免的同蒙主恩，一同在恩典上来长进。在本质上，我们的一生当中总会一次一次的重复我们的罪恶，对不对？一次一次的重复我们的问题。所以你到底如何有脸说，主啊，虽然我已经得罪你七次了，我已经犯这个罪七次了，但是求你赦免我。你如何有脸这样祷告呢？除非你遇见恩典，除非你真正认识到说你来到他面前本身就是他完全的恩典，否则你都不好意思再去祷告了。因为赦免这件事情是有挑战的，这件事情需要恩典，所以这件事情需要恩典。第三大点，赦免的应用就是我们免人的债。是的，赦免别人是充满挑战的，对吧？但是我要问你们各位，我要拉回到现实的处境当中，把福音拉回到现场当中来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通常你什么时候比较容易赦免原谅那些得罪你伤害你的人呢？通常什么时候比较容易？很简单，对方道歉的时候，对不对？对方悔改的时候，对方软下来的时候，你好像也变得比较有力量来赦免他，饶恕他，对吧？但是我要给你另外一个场景，如果一个人非但得罪了你，伤害了你，非但不承认自己的错，反过来诬陷你，颠倒黑白，反过来再去伤害你呢，你发现这个时候你就更缺乏赦免之恩了，对吧？ 饶恕和赦免变得更难了，对吧？来，我把耶稣基督展给你看一看，得罪耶稣基督的人在十字架上有没有悔改，说哎呀主啊抱歉，我那个话有点不对劲啊，我不该吐唾沫在你脸上，我不该用手掌打你啊，我不该这样冤枉你啊，我真错了呀，你原谅我。十字架下的人有没有这样说？十字架下的人怎么说的？你若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呀，下来呀，下来，我就信你，是这个口气哈。各位，这叫什么？罪上加罪，得罪加得罪，伤害加伤害。主怎么做的？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所以你必须把耶稣基督展现给你看，在每一天当中把耶稣基督展现给你看，不然你会说他认错我就赦免，他认错我就原谅，他认错我就接纳。但主好像不是的哟，主的赦免原谅好像不是的哟。把耶稣基督展现给自己看。再说一个例子，通常你也会觉得一次小误会，一次小争吵，一次小忽视，一次轻微的批评，哎，这些伤害通常比较容易原谅和赦免，对吧？人之常情，是的。因为伤害不深，因为伤害不重，看起来我们赦免起来也比较容易一点，对不对？但是我再翻转一个场景，如果一个人深深的伤害了你呢？深深的，或者说他压根就是故意的，他压根就是有意的，甚至这个伤害是非常巨大的，让你身体都无法恢复，让你家庭破碎，让你遭受极大的痛苦，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赦免就比较难，对吧？伤害的很大，很故意，造成的后果很严重，这个时候免人的债就不容易了，对吧？好，我需要再一次把耶稣基督展给你看。各位，你想啊，人世间你所受到的，你我所受的伤害和得罪，人们对你我的亏欠，加起来能比得上我们对主的伤害深吗？更大吗？没有吧。你想啊，哎，我们是不是常常故意伤害主？明知故犯的事少得了吗？故意的得罪主，还颠倒黑白，为自己的犯罪找理由找借口，对不对？我们每一次在主的面前为自己的犯罪找理由找借口的时候，是不是在颠倒黑白？是不是在对主说，主啊，这个事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这明显是不悔改呀。你想啊，我们对主的伤害大到一个地步，要他付上生命的代价，让神的儿子去为我们死，谁来把我们的儿子杀了的？人世间最大的伤害有把我们的儿子杀了吗？我们至今尚未经历吧。各位，你突然发现了，我们所谓的巨大的伤害、巨大的后果和故意的得罪，没有像我们伤害主那么深，没有，远远都没有。但是主赦免了我们，主赦免了我们。所以你需要再一次把自己带到十字架的那里，思想耶稣基督的赦免之恩，再一次的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活化在自己的心里，把耶稣基督展现给自己看，不然赦免就不可能发生。你只会计算第几次了，你会想，终于轮到第八次了。因为赦免是充满挑战的，但我要告诉你，是主承担了最大的挑战，不是你我。赦免是需要付代价的，是主付上了代价，不是你我。赦免是深受伤害的，但是是主承受了伤害，不是你我。这就是福音， 你只有真正认识这个福音，你才有稍微有力量去应用这个福音。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道理我都懂，就是活不出来？抱歉，道理或许你还不懂，因为那个真理在你的心中还没有爆炸，还没有刻进心里，还没有充满力量，还没有软化我们的心，你怎么就敢说自己懂了呢？我们远远还没有懂，活不出来的主要原因是还不真知道，还不真知道是活不出来的，活出来也是照着律法主义、道德主义的方式活，活出来也是基于自己的道德努力活，基于自己的道德努力活就开始算是第六次了还是第七次，就开始等待第八次。求主来帮助我们，是的，赦免充满挑战，但是我同样要会告诉你，不赦免也充满挑战。你以为不赦免没挑战吗？不赦免也要付代价，赦免要付代价对吧？不赦免也得付代价。赦免很难受对吧？我要告诉你，不赦免也很难受，你就知道了，你是要为哪一个难受去难受，是为义受苦还是为罪受苦？没第三条路了。你别觉得不赦免自己就过得很滋润了，不是的，里面的苦毒怨恨会发酵，会睡不着觉，会失眠，会长皱纹，姊妹们，会吞噬我们的心，会让我们的心变得刚硬麻木，会让我们不得自由，不得安息。所以我们需要唯一的路，没别的路，需要去到主的恩典那里，得着主的恩典，得着主的赦免，得着主的医治，然后也将这样的赦免、恩典和医治带给别人。我们自己先得平安、喜乐、自由，也将这样的平安、喜乐、自由带给别人。我要告诉你们赦免别人的三个原因。为什么要赦免别人？至少我总结了三个原因。第一，我们必须饶恕赦免人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神的恩典，神的要求，承受恩典的人也该给别人恩典，这是神的要求，这是神的恩典。别人欠我们的债，各位，永远也比不上我们欠神的债那样大。你还记得主耶稣讲的欠债一千万两和欠债十两的那个比喻对吧？我赦免其他人所付上的小小的牺牲和代价，也远远不能够与耶稣赦免我所付上的大大的代价相比较。你是在小小的花园里挖，主耶稣是在大大的花园里挖，代价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付上了一些有限的代价来原谅伤害我们的人，神付上了终极的代价来接纳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赦免别人，这是恩典的要求。请注意，恩典是有要求的。我们必须饶恕赦免人的第二个原因，因为这是福音的逻辑。我为什么是福音的逻辑？我们来想哈，我们祷告的时候总得说主啊赦免我对吧，我们总得做这样的祷告。但当我们祈求主赦免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赦免我，但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福音对我们有一个要求是让我们悔改对不对？哎，这个是正常的，我们该为自己的罪悔改。你总不能说主啊赦免我，我就是不悔改，主啊但是求你赦免我，你不能这样祷告吧？不，你绝对不能这么不要脸，我也绝对不能这么不要脸。然而我们想一想，我怎么才算是悔改呢？我怎么悔改呢？也许我们在众多需要悔改的罪当中有这样一样罪需要悔改。什么罪呢？就是我们那颗不愿意饶恕的心，那颗充满了苦毒怨恨的心，那颗自义骄傲的心。也许我们需要为这个罪而悔改。 但我们如何才算为这个罪而悔改呢？我们去赦免了别人，原谅了别人，就表明我们正在为这个罪而悔改。当我们正在悔改的时候，我们也祈求主赦免我们，这就是福音的逻辑。我们必须饶恕赦免人的第三个原因，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危机，不赦免充满了危机。各位，不饶恕会毁掉我们的心。不饶恕是什么呢？是我喝了毒药，想要杀死你，最终杀死了我自己。不饶恕就是这样的状况，就是我喝一个毒药的目的想要杀死你，但最终杀死的是我自己。一个不饶恕的心会滋生怨恨、苦毒，最终会毁掉爱的能力。当我们心中不能赦免别人的时候，就会失去平安、喜乐、感恩，最终活成自己憎恨的样式。所以我们需要赦免人。那怎么赦免人呢？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去赦免人。那些受过伤害却没有收到道歉的人，那些经过严重的背叛伤害的人，通常很难赦免。但是福音当中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伤害伤痕带到主耶稣那里，主耶稣可以医治你的伤害和伤痕，并且唯独他可以医治。我们可以把重担放在他的身上，他会为我们来担。因为你知道，因为他知道成为受害者意味着什么。我要告诉你，你所经过的伤害他都经历过，你没有经历过的伤害他也替你经历过。所以他的受死不仅除去你我的罪，还能抚平你我的忧伤和痛苦。为此，因这个缘故，你可以把你的敌人在祷告当中带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是把自己连同你心中的忧伤一同带到主耶稣那里去。当你真正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开始有力量了，你开始有喜乐，有平安了，你开始能赦免，能原谅了。就像刘牧说的，你平时不祷告的时候，心里恨得牙痒痒，想着一二三怎么怎么样去面对他。祷告的时候，你即使没有办法立刻为他祝福，但你一句想要去伤害他、回馈他的伤害、报复他的想法都没有，你一句咒诅他的话都没有，你顶多在那里沉默说，主啊，加给我力量。甚至祷告多了，你甚至真有力量，对不对？谁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来把他打一顿？你祷告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该打吗？都觉得自己该打呀。在吵架的时候都觉得对方该打，祷告的时候才觉得自己该打。所以多祷告少吵架，当然多祷告就能少吵架。求主来帮助我们。彭霍菲尔说，我再也不能谴责或者嫉恨我所祷告的弟兄，不管他曾经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这真是属天的力量，你发现没有？这叫魔法呀，这神奇的很呀。祷告当中居然这样属天的力量就在你我刚硬的心中生发了，对吧？路易斯这样说，昨晚我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饶恕了我过去30年所要饶恕的那个人。你看30年了都饶恕不了，祷告的时候饶恕了，这真是属天的力量呀。是的，把你的伤痕带到主的面前，并且为伤害你的人，为自己的伤害，为你自己祷告的时候，你会得着属天的力量。赦免这个事儿是属灵的事儿，地上的力量做不到，天上的力量降临你的心中才能做到。而我也要告诉你，你要带着美好的盼望去做，因为赦免会带来和好。嗯。 生命会带来和好，会带来关系的恢复，会带来盼望，会带来喜乐，会带来平安，会带来拥抱，对不对？ 其实婚姻当中最能体现这一点。我要告诉你，各位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所有最后走不下去的婚姻，基本上都是不再愿意饶恕对方。所有走得下去的婚姻，都不是因为他们从不争吵，走得下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每一天当中都在依靠基督操练赦免和饶恕。这就是秘诀。不管问题有多深，没有什么是超出我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之外的，超出十字架能力之外的，没有。赦免和饶恕从十字架那里开始流淌，流淌了2000年，也要今天上午在这里流淌进你我的心中。愿我们祷告的时候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阿们。愿主祝福大家。